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 在越南的越南令印尼啊，打一场友谊赛啊，啲军警啊，大家互片嘅开枪，大佬我越匿喺个龙门柱度挨住，仲要打侧身，唉，真系嗰啲地方真系真系唔适宜去比赛嘅。 记得收喺何容兴一代降门的足球世界。好好睇。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咁呢一节咧，我就想讲下，即系喺台湾啊，下个礼拜咧就系呢个中国国民党嘅主席选举嘅。咁呢次选举咧就即系，可以講話係比過去即係近呢幾年啦嗰、那個國民黨主席選舉個競爭最激烈嘅一次啊。當然咧對上一次呢個所謂江啟臣本土派啊，咁啊贏得呢一個黨主席係嘛，咁而且佢表現都唔係太差啦，係咪？咁但係佢係本土派啦嚇。咁再之前咧就即係吳敦義嗰次啦，咁嗰啲都冇乜驚喜㗎啦，係咪啫？咁洪秀柱亦都即係做過一段好短嘅時間啦，係咪呢個大統派？咁再之前咧競爭最激烈嗰次咧就係馬英九同黃金平，係咪？咁結果馬英九贏咗啦，跟住就做八年總統啦，係咪？呢個就係國民黨喺即係呢個公元2000年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即係喪失咗個政權之後，係咪？即係喺2000年之前。中华民国的执政党一直都是国民党 ,ok? 到了公元2000年就陈水扁就选赢了，是吧，那么选赢这个连战和宋楚瑜，因为南营呢就一分为二，是吧，那陈水扁就成为不过半数的总统，因为台湾的总统选举呢他不是绝对多数当选的，是相对多数，是吧，即是没有第二轮投票的。咁嗰次就因為宋楚瑜同連戰咁啊，就分散咗啲票。咁呢個當然係李登輝一手操作啦，係咪？佢唔提名呢一個宋楚瑜去選，要提名連戰，屌你就分明就係要俾陳水扁做噶嘛。呢個即係事後就好清楚啦，大家都咁都唔緊要，起碼台灣就出現呢一個所謂即係自1949年之後第一次出現呢個政黨輪替，就唔係一黨獨大，係咪？这个对民主政治发展当然是有好处啦，是不是？那这个贪污总统做了八年又冧了档啦。那马英九呢选完主席之后不是那参选总统就是08年就大胜超高票。那到第二个任期呢，就是第二个任期通常呢都是一个魔咒来的。陈水扁亦如是。马英九又是这样。到现在蔡英文我都觉得是。OK? 咁但係，即使蔡英文喺個第二任嘅任期都有啲魔咒，即係話嗰個執政咧，嗰、那個執政嘅能力受到質疑，但係佢兩任八年就冇得再選㗎啦，係咪？咁國民黨作為最大嘅在野黨，有冇機會翻身重新執政咧？我幾乎可以喺呢度話俾大家聽，係冇可能，極低係咪？特別係今次呢個黨主席選舉有四個候選人。但競爭非常之激烈，尤其是在網絡的聲量，大家爭得很厲害。最新的民意調查呢就說這個張亞中，就是孫文學校的校長張亞中呢，就個支持度是最高的，就已經是超越這個就是今次總統，就是這個主席選舉的大熱門朱立倫，就是又是前主席又選過總統呢，他是在2016年去参选总统，那次就换柱很不光彩，本来洪秀柱去选，后来国民党党内认为他即选到的机会很微，那时朱立伦做主席，跟着就换了这个洪秀柱自己去选，初初就怕输，那已经是他人生从政的一大败笔来的朱立伦。 即係我寫過好多文章，即係當時即係呢一個換柱事件，我都寫過好多篇嘢嘅。咁但事實喺國民黨裏邊咧，即係而家喺現階段嚟講，佢嘅人脈係最豐富嘅嚇。佢亦都做過行政院副院長，做過新北市兩任市長，係嘛？咁但係今次咧，即係一般，即係你睇呢四個人行出嚟，嗱現任主席江啟臣呢個本土派要爭取連任，係嘛？咁佢係佢上次選嘅時候，朱立倫去選啫。如果朱立倫去選，咁佢都冇得贏嘅，係嘛？咁我而家朱立倫去選，咁朱立倫個民調咧一路都壓住呢個江啟臣嘅。咁另外一個卓柏源咧，嗰、那個唔好計啦，嗰、那個就已經其實得三個人去選嘅啫，係咪？張亞中、朱立倫、江啟臣兩個係做一個前任主席，一個現任主席。張亞中係何許人咧？係咪？大家上去維基百科睇下啦，係咪？好明顯就係一個統派，係咪？咁啊，主張兩岸和平。佢提出嘅政治主張係嘛？就係兩岸和平，要稱簽呢、這個即係、就是、啊，要簽呢、這個即係、就是、結束敵對嘅，即係或者簽和平協議啊，提出呢啲啦，係咪？又話佢如果做咗主席之後咧，佢就又可以即係、就是、直接同呢個共產黨談判啊，等等啊。嗱、啊，我睇翻佢過去嗰啲言論，當然呢個就好明顯，個統派色彩非常之明顯嘅。咁本土派就一定不會投俾佢噶啦。咁但係佢最近咧，即、就、係、是、我自己從好多跡象睇到咧。喂，佢個聲量咁大，包括呢個台灣一個非常之受歡迎、最多人睇嘅網絡節目，叫《比特王》。喂，日日都幫佢吹嘅喎，屌佢真係，係咪？日日幫佢吹嘅喎。咁但係佢真係喺幾個人裏面咧，其實幾個即係呢四個人咧，除咗卓柏源唔好講咧，朱立倫嘅口才係非常之好嘅。咁啊，江啟臣就相對比較差少少，但係都 OK， 亦都係一個非常稱職嘅立法委員。佢嘅口才。就被認為即係超越呢個朱立倫就會講咁啊，講到頭頭是道。但係咧，你將佢講嗰啲嘢再分析一下咧，屌你做唔做得到咧就另外一回事，係嘛？咁所以好多即係本土派國民黨就好擔心，如果俾佢選到主席就真係大禍啦，係咪？嗱、啊、呢、這個民即係國民黨就會分裂啦咁樣。咁但係而家佢聲量咁大，個支即係個民調嘅支持度咁高，係嘛？咁當然咧，國民黨內部嘅人就認為，即係當然有啲人就表示震驚啦，特別係朱立倫。嗱，呢次選舉咧就搞咗好多烏龍嘢，同埋都幾核突嘅，係咪？因為佢兜口兜面批評呢個朱立倫同埋江啟臣，咁啊俾國民黨嘅考紀會咧就話要移送去考紀會處理，就暫停呢、這個即係、就是、國民黨主席嘅嗰個所謂嗰個選務工作暫停，係嘛？咁後屘又撤回。系嘛？咁咪冇核突啦！要將佢送去考紀會，即係紀律委，即係紀律委員會啦，等於係嘛？即係用紀律去處分佢、調查佢。喂，你點可以兜口兜面話呢個朱立倫係美國嘅線民？係嘛？美國嘅線民之外係喂係燕仔喎、啊，大佬。咁國民黨有個前主席做美國線民咧，就好唔光彩噶嘛。特別喺國民黨嗰個 mentality 嚟講，係咪？屌佢哋都係親美，但係佢唔係好似蔡英文咁攬住美國佬個大髀噶嘛，係咪？即係呢兩個黨咧，而家就係、是、一個係親美反中就是、民進黨，一個咧就是、親美要和中就是、國民黨。咁呢個親美和中咧，就俾民進端認為你係親美親共。嗱咁啦，咁然後呢種親美親共嘅呢種大內宣咧，就好成功嘅，幾乎台灣大部分嘅綠營嘅人啊，都係深信不疑，國民黨就係親共噶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佢哋更加應該睇下鬱敏嘅歷史在笑，講第一次國共合作，係咪？所以有時好感慨嘅，一個八年政黨到咗今時今日，係淪落到咁樣。在台灣人不似人鬼不似鬼是吗你那個兩岸的論述在哪裡中心點在哪裡九二共識又要油泡皮麻半遮面一個中國一講一個中國講是中華民國人家又說你一個中國就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一個中國樣因為當台獨的就是那個聲浪越來越高或者而家嗰啲後生仔嗰啲天然毒，係嘛？或者佢對共產黨嗰啲道行逆施開始，即係而家開始比較關心。以前佢冇咁關心噶嘛，咁啊冇乜所謂啦，係咪？你對即係譬如嗰五六十歲嗰啲，有啲係做緊生意，有啲係成日翻大陸。咁啊，台商有幾百萬連埋家屬，有幾百萬人喺大陸。 咁佢兩岸交流最即係最活絡嘅時候，即係呢個馬英九主政嗰八年，兩岸交流最密切嘅時候，喂，大家就唔會有呢種警覺性，就唔會覺得呢個係敵人嚟噶嘛。但係香港發生咗反送中事件同埋習近平上咗台之後，佢要做獨裁者，喂，你台灣仲唔警覺嘅話，屌你乜咁？你即係台灣遲早都冇噶咯，老實講。所以你中國國民黨而家你已經喺個歷史定位或者中國即係中國嗰、那個即係歷史嘅使命感，你係冇咗噶啦嘛？呢個係事實嚟嘅，冇辦法噶。你登輝做總統之後，一路去中國化，咁你已經唔可以話我要成為中國即係最有力嘅政黨，係咪？即係中國嘅前途同國民黨有關嘅呢種論述，喺而家台灣呢種咁嘅即係政治氛圍底下係冇可能嘅咧，咁啊！而家你喺台灣做統派，你一定係屌你咩？就係親共嘅啦，咁但係當然呢啲人都有，唔係冇啊嘛。咁所以你國民黨而家又有本土派，又有而家呢個張亞中呢啲咁嘅所謂統派，係咪？咁而家佢個民調咁高，所以有啲人就擔心，所以話咧，即係國民黨會四分五裂啦。如果俾呢個張亞中做主席，咁而家就用呢一個危機咁，係咪？咁就希望呢個張亞中做唔到咁啊。咁但係事實上咧，張亞中佢喺黨內又冇人物嘅。嗱，而家個國民黨咧係要靠基層嘅黨員。嗱，黨員唔多，得嗰幾廿萬，但係投票出嚟投票唔知有冇十萬，係咪？咁呢啲票咧好容易箍嘅，呢啲黨員票係咪？你就算你個民調高都冇用嘅。更何況呢啲所謂民調或者網絡嘅聲浪咧，即係民進黨有份做出嚟嘅，係咪？民進黨咪一路做大你張亞中咯，佢搞到你國民黨內亂添嘛，而家係係咪？即係已經成日即係話你國民黨而家喂錢又冇，嗰陣時係最多錢嚟嘅，而家啲黨產全部俾民進黨充公曬，你又冇錢係咪？跟住有啲人又會走係咪？但係你而家至少都仲有14個縣市係你執政噶嘛，係咪？其中呢個台中市同新北市係直轄市嚟噶嘛，大佬係咪？如果韓國瑜唔係要選總統，咁佢而家做緊市長，咪三六都佔咗三刀嘅大佬，咪15個縣市執政噶，嗰21個縣市裏邊你佔咗15個噶，即係話你可以地方包圍中央。所以我成日講，有一兩個資深嘅傳媒人同我傾，即係而家台灣嘅政治狀況上，我同佢講，你國民黨。你口里边话希望会恢复执政，系咪？系可以讲嘅，恢复执政，因为呢个系一喂你唔恢复执政，咁你个党外嚟做咩咧？咁，但系你实际嘅所为咧，你一定要做一个强而有力嘅反对党，就唔系成日喺度发梦，我会恢复执政，我会恢复执政。你可以对你嘅支持者讲，对台湾嘅人民讲，我哋要恢复执政，因为民进党嘅执政无能，系咪？淨係一個疫情嘅，即係呢個疫情同埋一個疫苗政策都搞到天怒人怨，係咪？你要做一個強而有力嘅反對黨，你要喺立法院裏面，屌你咪仲惡過佢舊陣時民進黨。喂，民進黨得十幾個議員嘅時候，琴台搶咪掃場打交，屌你而家唔敢做噶嘛？喂，你而家有30幾個立法委員嘅，你而家喺度扮弱勢，成日扮死狗，咁你就永遠係弱勢，永遠係死狗。喂，我講完呢番説話，嗰、那個資深傳媒人，喂，我哋搞個節目啦，不如，屌你又識講台語，又識講國語，屌你咩？哇，一定好多人睇啊！我唔會牽涉台灣啲政治嘅，係咪？即係我而家係講俾啲香港人聽，或者海外啲啊華人聽嘅啫。我分析台灣呢、這個即係國民黨主席個選情。你選舉，你而家尤其是有網軍之後咧，民進黨嘅網軍1450係無處不在嘅，好撚恐怖嘅，你知唔知啊？你柯文哲成日俾人揼撚到，即係遍體鱗傷，就係俾呢啲網軍。大家上網去台灣呢啲相關嗰啲 page 睇下，你就知道好撚兇惡嘅，係咪？拍得住即係大陸嗰啲小粉紅同五毛嘅，係咪？我試過有一次，我就特登喺度玩嘢，將我一篇文係批評民進黨又批評國民黨嘅一篇文啊，即係就擺咗喺趙少康個 page 裏邊。哇！後邊啲～嗰啲冚家產嗰啲嘢即刻撲出嚟咬啊！屌，好撚快啊！你知唔知咁啊？即係國民黨一定要認識，你唔好再緬懷咩中國國民黨。你而家國民黨喺台灣嗰個政治生存發展嘅空間係越嚟越窄。 你而家有14个院士執政，都有30几个立法委员，你是可以做一个强而有力的執政党去制衡这个民进党政府。政治是需要制衡的。如果你这种力量跟住都是被他阴干了之后，台湾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的话，台湾的民主政治就会一路走向衰败沉沦。你只是看最近的疫苗，那个国产疫苗高端，现在都没有人去打，但是炒股票就大家发了达了已经。当然是讲那些政治权贵发达，不是普罗百姓。还有台湾现在面对中共，你不可以再用以前那种两岸论述的了。当然你是希望和平，最好不要打仗，但有些事情不道理的，是吧？如果你不想打仗，就不要买那么多军火了，是吧？你继续跟美国人买军火，是吧？你就是有朝一日有机会打仗的嘛，会，是吧？但如果你全民那个抗共反共的意识没办法建立起来，其实现在你很容易的啫，你学老蒋当年就得的了，屌你了，是不是？你几不喜欢蒋介石，你要拆了中正纪念堂没所谓，你学他，喂，当年那种坚定不移的反共姿态，至少是吗？你又不是，包括民进党都不是的。民进党他的反共现在被人说他反中，其实是冤枉他的。他只是就那件事，某一件事对台湾和台湾有关的，你国台办发言，跟着陆委会回应你，就是这样的。啊，香港发生了一些就是重大的这个政治迫害事件，那他出来表个态，就是这样的。他不会对共产党屌你咩，即是喂恶言恶语的，大家可以上去即是 Google search 下，屌你民进党有几可对共产党恶言恶语。还有他很懂收割啲共产党的恶劣行为，然后他收割了对他有利的，譬如选票咯。所以你国民党现在资源又没有，党产是被人充公晒，然后你现在还在鬼打鬼选一个主席，搞到乌烟瘴气，是吗？那你还有什么运行啊？是吗？咁我嘅睇法好簡單，我哋從民主政治嘅發展嘅角度，就係你如果一個民主國家冇一個強而有力嘅制衡嘅力量嘅話咧，你呢一個政權一定係腐敗嘅。即係我哋講呢啲嘢，好多人未必啱聽，包括國民黨一定唔啱聽咧，民進黨又唔啱聽咧。但我講嘅就係成個台灣嗰個未來嗰個政治發展個危機。第一，你一定要有一個強而有力嘅反對黨。如果呢个反对党不成器嘅，系好捻大镬。第二，你面对中共呢个暴政，系咪？虽然佢未加诸你头上，但系佢喺国际上嘅影响力，佢系可以孤立你，甚至乎佢而家啲杀手锏都未出。你而家台湾仍然系要靠大，即系呢个对外贸易，中国系最大嘅出口国。你每年嘅贸易顺差系超过1500亿，你系俾佢捻住条喉咙，佢而家未出手啫嘛，系咪？佢一出手你就瞓觉噶啦，加上不断嘅军事威胁，你唔可以因为啊立陶宛设一个台湾办事处，或者美国要改名个台湾代表处，然后哇就要好捻开心，系嘛？对于呢一个暴政，中国暴政，系嘛？香港你抽完水，咁啊选完之后，屌你咩高票当选之后咧，就关人捻事，系嘛？不断收紧呢个香港人嚟香港居留嘅政策，所以政治咧，即系当然啦，我哋可以批评佢啦，系嘛？咁但系你冇一个强而有力嘅反对党，你点去制衡佢咧？所以我曾经即系早几个月前同啲国民党人讲，我话屌你咩？你哋唔识行出嚟，喂喐佢嘅咩？喂，你又话支持香港人嘅，咁点解而家又要人哋签嗰啲政治巨结？是吗？问有没有拥护和效忠，是不是做过公务员，有没有中资机构打过工，是吗？那那时候拿完居留证拿身份证不用签这张东西的，是不是？那你要喐他嘛，是吗？我们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现在香港人屌你们有难，我们又支持他，是吗？欢迎他来台湾，屌你，是不是应该这样？而家係一路根本有一個同民進黨好 friend 嘅啊， 啲嗰啲傳媒人同我講，佢話嚟佢哋而家係唔想你呢啲呢班所以喺香港搞運動嗰啲人嚟呢度。而家目前喺度嗰啲咧，就將一啲當為專案，就交俾呢個台港辦呢個所謂白手套機構，係咪？咁然後就交俾兩個民間機構司改會同埋台權會就去處理呢啲個案，咁啊俾你喺度住咯，一路咁樣延期居留咯，俾唔俾身份你就啊，即係睇下嗰個個案點樣咯。而家就係咁啦。咁投資移民嘅門檻又高啦，專業係高，移民又高啦，係咪？任何嘅呢啲所謂投資移民或者專業移民都好，你都要最後過一關就係屌你政治審查。咁當然啦，美其名佢就國家安全反滲透咁啊。喂，你國民黨你好喐佢噶嘛？大佬係反對黨嚟噶嘛？大佬啊，係咪？咁但係國民黨好似就，唉，香港都唔好嚟啦，咪屌你咩呢啲啊一樣。所以呢個係好悲哀啊！覺得台灣係好危險嘅。咁當然啦，國民黨分裂係咪？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亦都未上係唔係好事嘅，我覺得。即係而家嘅情況就好惡劣噶啦。咁啊喺台灣都唔係100%安全嘅。你共產黨而家係有習近平就黐咗線嘅，所以即係。你只能夠希望大陸嗰個變局嘅啫，暴政必亡，呢個係歷史嘅鐵律。我哋只能夠自己安慰自己就係咁啦。好，咁啊，今日講到呢度，拜拜。